乌克兰布查镇的屠杀平民事件令人非常忧虑，印度已经即时谴责并呼吁独立调查。他又提到，最近他和俄方会谈的时候，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接对话。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选出夏巴兹谢里夫做新一任总理，他之后宣誓就任，接替被国会罢免的伊姆兰汗。宣誓就职仪式在伊斯兰堡总统府举行，总统阿尔维以身体不适为由缺席，参议院主席主持仪式。现年70岁的夏巴兹谢里夫是前总理谢里夫的弟弟，是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主席。他早前获得174个议员支持，当选新一任总理。他在国会发言的时候说，新政府将会继续推动中巴经济发展。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211，瑞士法郎8.417，澳元5.815，加元6.2，新西兰元5.345，欧元8.526。每百日元对港元6.2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23。日经平均指数报26,617点，跌20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1.79美元，卖出1,952.7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晴朗。在上午8点，热带低气压鲶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5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部徘徊。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勒卡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4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局部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渐转天晴，复活节假期日间气温较低。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只系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甜嘢可以揀水果或者以水果为主要材料嘅飲品，好味又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大兴村兴泰楼、葵涌石荫东村荫杏楼、青衣长康村康美楼、观塘翠屏南村翠航楼、上水清河村清显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 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讯息， 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测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 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4月12日，中学最迟5月10日，小学最迟5月3日全校复课，教职员及学生需每天快测。 新增1407宗确诊， 核酸及快测阳性个案均跌至三位数。 警方国安处拘捕资深传媒人欧嘉伦，昨晚获准保释。 欧盟外长开会讨论第六轮对俄罗斯制裁，未达成共识。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4月12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嘅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有关于咧系复课方面啊，小学就话最快咧可以喺下个礼拜二，即系4月19日复课啦。咁学校可以自己决定咧部分嘅级别啦，或者系全校咧系上翻呢个半日课嘅面授。中学咧就系会5月3日起可以都系类似咁嘅安排啦。咁幼稚园咧就会喺5月咧分三批系复翻课嘅。咁当中咧有啲要求嘅，包括就要求一啲师生咧系每日都要做快速抗原测试。结果阴性才可以翻学啦，咁教育局就话学校可以抽查一啲个案，要求学生复检嘅。如果阳性话就唔可以翻学，亦都要系通知学校啦，以及系去到卫生署嘅网上快测嗰个嘅申报系统嗰度咧做申报嘅。咁教育局咧寻日都系有致函去到学校解释成个复课嘅安排，咁就话如果咧未能够及时完成快测嗰啲学生咧系唔可以翻学噶。咁学校要通知佢哋嘅要通知一啲学生嘅家长啦，尽快安排呢一啲嘅学生咧系翻到屋企嘅。咁另外有关于咧冇打针嘅学生咧仍然可以系翻学，不过咧如果系打咗针两针啊打晒而超过14日咧嘅一啲中小学生咧就可以参加啲课外嘅体育啊、音乐啊呢一啲嘅非学术活动嘅。咁这个呢就同一啲冇打针学生呢喺安排上有啲唔同嘅。咁你又点睇呢 ?1872311,1872311, 电话旁边又请你一位嘉宾呢同我哋一起倾下一啲头先讲到呢啲嘅安排。有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博士，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蔡若莲博士，头先讲到话中小学啦同埋幼稚园嗰、那个复返面授课会分阶段啦。咁我再简单讲下啦，小学嚟讲就係、是最快就係4月19日，最迟5月3日要全校恢复面授课。中学来讲呢就是最早5月3日，最迟5月10日就是要全校恢复面授课的。为什么会有中间好像有个期有个弹性给学校安排的，当中的考虑是什么？ 是主要呢我哋知道呢同學呢都有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呢就係、是、有一個特別假期啦，咁所以呢我哋都考慮到呢學校啦或者同學都需要有一個適應嘅時間。咁呢個一方面啦，另一方面呢亦都係一啲防疫抗疫嘅措施呢係即係做一啲嘅，即係俾學校呢做一啲更充分嘅準備。咁所以呢主要係而中學同小學呢點解會嗰、那個開始嘅日子唔同呢，我哋大家都知道呢，因為中學呢就有一個嘅文凭考试，咁所以我哋希望喺文凭考试完成咗一啲核心科目之后咧，先至喺5月3日咧系开始咧系恢复面授嘅。 嗯，但想举个例子，就譬如中学咁样啦，最早5月3日翻，最迟5月10日翻，中间嗰、那个期间都一个星期嘅，点解唔索性直情系同一个时间系翻晒，即系全校都要翻晒面授课咧？一个星期又够唔够咧？所谓准备期嚟讲？ 其实呢那个所谓分阶段呢，由五月，譬如举例中学呢，由5月3日去到5月10日，最迟5月10日全校恢复半天的面授啦。咁5月3日其实如果学校觉得已经好准备好晒，佢可以全校返晒半天都得㗎喎。即係而家我哋冇话唔准喺5月3日就开始全部返晒。咁所以话即係话最迟係5月10日返晒。5月3日咧就可以全部或者系部分同学咧系翻去恢复面授。 嗯，即系头先你都话要准备嘛，我就想知即系一个礼拜嘅准备期足唔足够咧？对于中学 咁，当然就唔系嗰个礼拜先嚟准备啦，即系话系嗰个适应啫。即系话如果譬如准备咧，当然就系话可能有啲嘢要调节嘅，譬如包括系即系嗰啲嘅检测啊、安排啊，或者系人手调动啊等等呢啲。咁呢个咧就相信学校经过几轮嘅呢个疫情同埋停。课复课之后咧，都有一定嘅经验。咁今次咧，主要系新加咗一啲嘅即系额外嘅措施，譬如头先讲每日快测呢一样嘢。咁可能起步嘅时候咧，即系学校需要呢一方面嘅适应啦，咁样。 好啊，嗱，讲 去做记录啊、情报啊呢啲。 好啊，讲快测嗰个详细安排之前，我都想你讲埋，因为幼稚园就特别啲，分三个阶段嘅。呢个考虑系啲咩？ 幼稚園因為佢年紀比較小一啲，自理能力亦都係比較低一啲，咁、所以咧同埋幼稚園相對於中小學校嚟講咧，嗰、那個校舍個空間亦都係比較細一啲，咁、所以我哋見到啲大個少少嘅小朋友開始翻之後咧，我哋睇過即係或者係亦都係俾啲幼稚園咧係有一啲嘅經驗睇到啦，咁所以咧三分一翻咧係我哋考慮到咧嗰、那個小朋友嗰個安全啊，同埋佢學習需要啊，學校嗰個照顧嘅即係能力啊等等咧定出嚟嘅。 剛才讲到话要每日做快测，就是今次复活节之后分阶段复课其中一个嘅条件啦。咁啊，阴性先可以系测到阴性先可以翻学校嘅，系咪一定要当日朝早先做嘅咧？因为有啲讲法话，可能当日朝早都有时啲家长学生都可能好忙碌啊，要又出门口啊咁样，会唔会可以之前一晚做啊？可唔可以咁样噶？ 即係好似我哋驗血咁咧，即係簡單講咧，就呢個可能從個醫學，即係醫生啊，或者係醫學專家佢哋嘅建議都係朝頭早早上做，係即係所以我哋而家都係採用早上做，咁嗰、那個時間我諗都係重要嘅。咁、當然係會辛苦少少，都理解嘅，因為朝頭早嘅時分都會比較匆忙一啲，但係都可能即係提早啲同小朋友適應一下。 OK， 嗱，我哋嘅电话咧系1872311，1872311，会唔会有啲学生家长都关注而家复课嘅安排，同埋都话要每日咧，即系要做呢一个嘅快速抗原测试嘅？你又点睇呢个安排咧？1872311，继续同阿蔡若莲博士咧系倾啊。今次咧就有冇话其实教育局都建议学校要点样即系所谓把关，确保啲学生真系有做到呢个快测有阴性先至系翻学校嘅咧？ 是我哋要求呢，就每一日呢就係要呈報，即係無論佢有冇個案呢都要所有返晒嚟嘅同學嗰、那個快測嘅結果，或者係即係全校同學嗰個快測嘅結果呢，咁無論有冇確診即係無論有冇係陽性嘅個案呢，咁佢哋都係要向呢一、這個衛生署嗰度去申報，即係去報報告翻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規定咗學校要做，而至於咧學校對於每一個同學啦，即係佢點名嘅時候咧，即係嗰個具體嘅安排咧，其實可以學校因應自己嗰個嘅條件啦，同埋嗰個嘅經驗咧係去做。咁我哋冇一個即係硬性嘅規定係點樣去，但係要有清晰嘅記錄，同埋要係適當適時咧係申報。咁嗰個申報嘅時間亦都係有規定嘅。 个申报嘅时间嘅规定系点？同埋清晰嘅记录嘅意思系，佢哋一定要即系每一个学生家长都有联络清楚啊，佢哋系确保有做然后写低咁样叫清晰记录，定系个学生自己上报话俾佢听有定冇咁点样处理？ 可能咧就啲学校都开始谂紧，可能嗱，因为譬如。可能是手冊啦，或者是拍照通知即是班主任啦，咁呢啲方法呢都係可以即係可以採用嘅。咁而每朝十點前呢，因為通常呢一般學校返學都係八點至八點半之間啦，咁所以呢基本上呢整理好晒啲資料呢，十點前呢就要向呢一個嘅衛生署呢係去申報。 有冇話如果啲學生真係唔記得咗做個快測，你哋建唔建議校方俾佢哋入學校呢？ 如果唔記得做快測咧，嗱，我哋嗰、那個指引都有講嘅，就唔可以參與即係課堂學習噶啦。咁學校咧就安排佢，因為即係小朋友咧，可能佢係年紀小啦，咁亦都要通知家長，即係話佢冇做快測，唔可以參與學習活動喎，咁要安排佢盡快翻屋企噶啦。 但學校都可以即場安排。 如果家長同意，如果家長同意咧，佢可以喺學校補做翻呢個快速測試嘅。 OK， 嗱，而家有啲家長就提出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包括咧一啲尤其是有一啲特殊學習需要啦，一啲自閉症嘅小朋友嘅家長，包括咧協康會都話收到一啲嘅呢一啲家長啊嘅求助，就話擔心小朋友咧都抗拒要做快測喎，尤其而家仲要每日要做咗先可以翻學，亦都擔心如果夾硬要個小朋友勉強去做咧，會造成一啲危險咁樣。點睇呢一啲講法咧？一啲自閉症嘅小朋友或者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家長嘅呢一啲睇法？ 是咁呢，我哋都明白呢，即係每個小朋友都唔同嘅，咁所以如果因為而家我哋及早大概係都仲有成個幾禮拜嘅時間啦，咁即係譬如如果特殊學校亦都會因應嗰個情況靈活去調節，就唔係調節唔使做呢個快測，而係呢即係話嗰個俾小朋友返學嗰個時間，即係面授嗰個時間係可以呢同家長去商討嘅。咁每一種特殊嘅類別都唔同嘅，我相信呢即係話其實我哋俾小朋友 朋友咧教佢哋咧教導佢哋，讓佢哋認識呢樣嘢咧，咁亦都係即係唔可以話唔會話教唔到，咁所以呢個咧我哋都希望咧係爭取呢一個時間咧，俾佢哋早啲逐步適應，咁呢個可能係對小朋友係有幫助。 嗯，但同唔同意即係有時未必係特殊學校一啲。其他的學校都會可能出現一些有特殊學習需要有自閉症的小朋友，每天要做對於家長來講都是一個負擔和有困難。 是我們其實都考慮到這一點，所以我們都其實整了一些單張是教家長可以怎樣去幫這些小朋友的，所以希望大家呢、都出一些力，可以呢讓這個復課是同學是更加安全。 嗯，我想知道這一類譬如自閉症的小朋友是不是真的沒有任何酌情安排、可以不用一個快速抗原測試、撩鼻、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代替又讓他們回學的？ 如果好特殊嗰啲，即係話其實都會考慮同學，即係話譬如有啲係比較複雜嘅，即係需要醫療照顧嗰啲，咁嗰啲就另外另當別論啦。咁但係一般普遍嘅同學，即係佢係啦都做到嘅，做到嗰啲我哋都係安排呢、這個即係快速測試呢個方式啦。 OK， 即係都似乎未有一啲好特別嘅安排或者取代方法取代呢個鼻，即係針對自閉症嘅小朋友。 系啦 ，OK， 有冇话今次因为有啲校长啊都有提到话啊，可唔可以从一个接种率，即系疫苗接种率去决定唔使每日都要做一个快测咧？咁当初有冇考虑过呢一点咧？而家因为全部师生都要每日做一个嘅快速抗原测试噶嘛？ 系，而家其实我哋都睇到咧，即系话从而家呢个，因为而家疫情都仲系严重嘅，咁同埋我哋都会睇到咧，即使系譬如接种咗啦，或者曾经确诊过咧，其实都有机会再感染或者系感染到。咁而家我哋希望咧就话喺学校里边咧，即系而家我哋既系想小朋友系可以恢复面授，但系我哋又要考虑到嗰个安全，所以呢个快速测试咧，其实系一个最即系暂时嚟讲，我哋谂到咧系最比较系最需要的一個做法。 OK， 另外也有家長提到一點，就是經濟的問題，就是我就算肯去做，小朋友也肯去做，因為你始終要用到這些快測包呢，是可能要自己買的，這一方面有些什麼教育局是可以幫到他們呢？ 係，正如昨天特首都講啦，都考慮到有一些家庭經濟有困難的同學或者有需要的同學咧，咁政府都會係即係有預留咗1000萬個嘅呢啲嘅快測包咧，係俾學校咧就可以派發俾啲同學。咁同時我哋都知道咧，其實亦都不時有一啲嘅機構團體咧都聯絡我哋咧，就話有啲快測包咧捐贈俾學校嘅。咁另外如果學校有需要，其實亦都可以用即係佢嘅即係學校裏邊咧，亦都有一啲嘅我哋嘅津貼啦，可以愛嚟買一啲嘅即係防疫物資嗰啲嘅錢咧，亦都可以攞嚟幫助有需要嘅同學啦。如果唔夠嘅話， 我見話1000萬套呢啲快測包就可以俾到30幾萬個學生係有需要嘅，佢哋可以用到。呢30幾萬嘅學生係點樣計出嚟嘅？ 係嗱，我哋咧主要就係呢個1000萬套咧，我哋睇目前嘅疫情啦，咁我哋預計咧即係一個月翻學咁樣嚟到去計算，咁一個月大概20日到啦，咁所以係用呢個數去計出嚟嘅。 頭先我嘅問題係啲學生點即係先話30幾萬嘅學生有需要嘛，係即係佢哋經濟有需要，呢個點樣計出嚟？ 係啦係啦，嗰、個我哋其實有一個學資處一啲嘅數據俾我哋嘅，咁所以即係呢一個數字咧，就係基本上而家我哋知道咧，現在攞緊全津半津嗰啲同學嘅數目嘅， 即係全津半津書簿津貼嗰類嗰類學生， 或者係綜援啊嗰啲家庭係啦。 OK， 咁你呢1000個嘅快測包係會平均分俾學校，又再分俾呢一啲攞全津半津嘅學生，定係因應學校邊啲多啲呢一類攞緊津貼嘅學生而去分嘅？ 係，我諗我哋都係跟翻嗰個學生嗰個需要嚟到去分配嘅。 即係都係按個別學校嘅學生邊啲係有經濟需要多啲，就唔係話平均每間學校一樣。 係啦，係啦，唔係平均咁分嘅。 嗯，有冇话即系如果有一啲学生可能未必系有申请到呢一类嘅津贴，无论全额半额系咪书簿津贴都好，而系有需要真系想即系未必屋企有钱，有经济需要又买到去买呢一啲咁嘅快餐包，可唔可以攞你1000萬嘅呢一啲快餐包去用咧？ 系谂，其实学校都有佢个酌情权嘅，即系当然我哋都知道，不时咧都有啲家庭突然之间遇到啲困难。咁呢个咧，我谂学校系会最清楚了解边啲同学咧，即系除咗话喺呢啲嘅名单，即系喺嗰个嘅即系我哋预算嗰个范围里边以外嘅同学咧，有需要学校会知嘅。 嗯，其实唔系出咗话要日日做快测先可以翻学咧，都好多家长有唔同嘅反应，包括有啲就话要喺市面要扑啦，要搵啲快测包去买啦。咁另外一边厢有啲就话啊，其实你个个学生都要做，无论佢本身系咪有申请呢一啲嘅书簿津贴啊、车船津贴啊嗰一类，都系对于佢哋家庭嚟讲，系会多咗一笔开支噶嘛？点解唔全部都系派俾佢哋，等佢哋都可以系用到呢个快测包，大家一齐合作咧？ 是正如我哋即係一啲公共嘅即係督公堂一樣啦，我哋都希望善用資源咧，係去幫助有需要嘅同學。咁所以即係話喺目前嘅情況底下，我哋都預計咧，其實一般嘅家庭即係話做呢一個快測咧，其實個負擔都應該唔會話構成一啲好大嘅問題。咁所以我哋希望幫助最有需要嘅家庭先咯。 即係就之後都唔會話全部學生都有機會可以攞到呢一啲嘅快測包，應該唔會有呢個安排嘛。 係啊，我哋都當然係希望疫情盡快過去啦。咁所以相信咧，即係話其實即係我哋都會順住嗰個時間去檢視嗰個快測嗰個頻率啦等等，我哋會同即係衞生專家繼續睇住嘅。 我見另外你哋有三個嘅緊急指標，就係介入喺學校出現一啲陽性個案嘅時候，去到某一個比率咧，就會係介入嘅。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呢個？ 係，咁咧就係話會睇咧，就係第一咧就係嗰個嘅確診嗰個數字啦。第二咧就話嗰個個案嘅即係或者係嗰個嚴重性啦，或者係有冇一啲嘅即係嗰個影響嘅程度。咁同埋咧就係話有冇一啲重症或者係死亡個案。咁呢啲數字咧，即係話衞生專家會根據咧呢一個嘅情況去評估究竟學校是否需要停止面授啦。咁同埋咧就話嗰、那個即係嗰個影響性，我再解釋。就主要是看看究竟它的分布是在特別是某一個班啦，定係即係散落喺唔同嘅班裏邊。咁所以咧，等於即係呢一啲嘅，即係呢三個嘅指標咧，衞生專家係主要係去評估咧嗰個健康嘅風險。咁所以根據呢個咧，就基本上咧去到5% 咧，即係話全校5% 咧，衞生專家就會有一個緊急嘅個案調查，即係緊急嘅調查。咁然之後咧，根據剛才講嗰三個指標咧，就去定究竟係咪俾指示學校需唔需要停課咁樣。 頭先講緊5%就係全校。师生检测到阳性的比率，你讲的是同一日定是累计几日都可能？ 同一日， 同一日。这个会不会太松？即可能你同一日一路都不够5%，但可能累计几日已经超过5%，甚至可能十几日。举个例，这样才再隔，会不会太迟？ 是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今次呢一個復課咧，我哋都希望咧，即係喺讓學校咧係盡量係一個即係比較穩定，可以即係上課。咁所以咧，就唔希望只係純粹睇某一個數字，或者係呢一個就去要學校咧就係影響打擾佢哋嗰個上課啦。咁當然咧，而家呢一個5% 呢一個每日計算咧，其實都係比一般傳染病係嚴格噶啦。所以即係琴日衞生專家嗰邊都。解釋得很清楚，這5% 呢其實是根據那三個指標，同時也是比一般現在比緊其他傳染病的個風險管理呢那個是嚴格了的。 另外我就想問一下打針那方面，如果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的中小學生可以在半日課之後另一個半日可以做一些非學術性的課外活動的，這些非學術性的課外活動是包括什麼的？譬如音樂堂和體育堂就算不算是叫做非學術性課外活動呢？ 是啦，咁咧就嗱，其实咧所谓非学术性嘅活动咧，譬如可能一啲嘅艺术即係一啲嘅即係兴趣班啊嗰啲啦，小组啊咁样。咁而音乐啊或者体育咧，其实都有一啲课外活动嘅，即係话音乐堂正常嘅音乐堂同埋体育堂同学係即係喺上午嗰个上课时间里面係可以参与。但係喺下午譬如有啲校队嘅练习或者係有啲乐队嘅练习，咁呢啲咧就係叫即係即係課堂以外嘅呢啲課外活動咧，冇打針嘅同學就唔可以參與啦。 OK， 明白。但冇打針嘅同學，如果唔能夠參與呢一啲非學術性嘅課外活動啦，會唔會可能都出現喺校內一啲嘅標籤效應咧？對於未打針嘅學生嚟講？ 唔會，因為其實喺上午嚟講咧，全部同學咧，即係嗰啲嘅學習活動，全部都可以，即係話所有同學係可以參加咧，參與咧半天面授裏面嘅所有嗰啲嘅學習活動噶嘛。 嗯，但對於他們課外活動的參與機會就可能會少了，會不會剝奪了這一類的課外活動的機會呢？ 其實都是同學都有一個選擇在這裡，就是說如果譬如他是、就是、很有需要要參與，其實、又不是說、健康不容許他 打針，其實應該呢是為了保護自己，保護、就是那個其他身邊的同學啦，應該是盡快接種疫苗。目前來說其實都是唯一一個、比較有效的辦法呢，是去、就是防疫抗疫啦，咁所以希望同學咧，即係如果佢真係咁熱切想參與，而見自己嘅健康狀況又可以，點解唔去打針呢？ Okay. 另外我就想問，有啲學生即係而家都冇話一定要打針先可以係翻學啦，冇打針都可以嘅，好強調嘅。見到咁，見到教育局都話針對個別群組嘅學生，譬如要喺學校被照顧嘅幼稚或小學生咧，就都要先打針，會有個咁嘅要求嘅。咁點解會有呢個安排呢？最後一分鐘到啫。 是因為呢、即如果是下午要在學校被照顧呢，其實是牽涉到呢，除了是、即是比較靜態的課堂上課之外呢，可能有一些、食物啊、睡覺，因為你成日在學校呢，他要有一些除口罩的食物、飲水啊這些呢，那個風險是高的，所以一定是要打了針，就會即、對小朋友的保護是會好些。 會不會對啲雙職家長來講都會造成一些壓力啊？會 咁其實呢、主要就係話有冇打針呢個呢，就唔係話每日要去做打針㗎嘛，其實佢打咗一次就得㗎啦，所以就唔係一個每日要做嘅嘢。咁相信呢就係、是、其實家長衡量過呢，即係為咗小朋友嗰個健康同埋安全、 okay. 都係應該去即係盡快帶佢去打針囉。 好啊，唔該晒蔡麗蓮博士，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 係，多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140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709宗是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698宗是核酸测试阳性，两项数字都跌至三位数。第五波疫情累计有117万8000多人染疫。卫生防护中心话，啱啱结束的全民自愿快速检测，60%呈报阳性个案冇病征，认为呢啲人因为全民快速检测而揾到，对控制疫情有成效。另外，医管局再呈报57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8614人离世。已登记使用医健通的私家医生，可以透过特设网上平台要求提供两款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政府发言人说，私家医生需要已经在医健通登记，以便记录处方。如果他们在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之前提出要求，药物供应商会尽量在第二个工作日处理。私家医生每次可以提出不超过10次标准疗程的抗病毒药物。发言人又说，私家医生必须遵守医管局的疗程指引，以及不可以向病人就新冠口服药物收取任何费用。上海过去一日新增超过23000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994宗确诊和22348宗无症状感染，其中273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病例，其余感染都在隔离管控或者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境外输入个案方面，新增4宗确诊和1宗无症状感染，都在闭环管控中发现。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乌克兰妇女儿童问题时指出，尽快结束冲突才能够令妇女儿童远离暴力伤害。大兵说，中方对克拉玛托尔斯克火车站的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几十个平民伤亡感到痛惜，相关情况和具体原因必须查清，任何指控都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大兵说，尽快令战火平息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乌克兰人道危机，令妇女儿童远离暴力伤害。 中方支持当事方继续开展谈判，努力克服困难和分歧，为达成停火积累条件。一味实施制裁，输送武器不会带来和平。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25.37，瑞士法郎0.932，加元1.265，人民币6.374，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088，欧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日经平均指数报26,636点，跌18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0.91美元，卖出1,951.5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局部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渐转天晴，复活节假期日间气温较低。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出行到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而家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就好像一场长途旅程， 面对沿途未知情况，绝对需要有人同你一起解决问题。 精灵一点，抗疫加油站，有医生即场解答你问题。 听众如果有抗疫疑难，欢迎透过健康热线18723111或者 WhatsApp 至9687-2774留低问题，就有机会等医生即时为你拆解疑难。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精灵一点，与你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保就业计划优化，最多可以就住1000名嘅雇员申请补贴。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嘅总监何佩玲， 最能够制造就业嗰啲咧，系一啲连锁式嘅快餐店啊、零售啊，唔可以咧将大公司嘅上限 set 得太过严谨。如果唔系咧，保就业嗰个功效咧，未必系咁理想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2年4月12日，中学推迟5月10日，小学推迟5月3日全校复课，教职员及学生需每天快测。 新增1407宗确诊，核酸及快测阳性个案均跌至3位数。 警方国安处拘捕资深传媒人欧嘉伦，昨晚获准保释。 欧盟外长开会讨论第六轮对俄罗斯制裁，未达成共识。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小学嚟讲咧，最快下个礼拜二4月19日可以复课啦。咁学校只可以决定系部分级别啊，定系全校咧上翻呢一个面授嘅半日课。中学嚟讲，最快就系5月3日啊。咁头先都提到啦，其中一个条件翻面授课咧，就系学生、老师每日都要做呢一个嘅快速抗原测试啊。咁而家政府就话会向学校咧免费派1000万套嘅测试包，咁就话足够咧俾大约30万名系领取紧政府津贴嘅学生咧系用到1个月嘅。你又点睇18723111？会唔会你都系家长关注到要用即系呢啲每日都要用啊呢一个嘅快速抗原测试咧？18723111，18723111。电话旁边咧有梁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你好，请讲。 系啊，我自己咧有一个仔啦，又读有 K 3啦，一个系小四咯。 嗯。 咁但我觉得如果政府咁样实施咧，其实我哋家长真系好头痛啊，因为佢哋咧已经喺即系因为疫症已经好辛苦噶啦，又唔出得街啦， 咁仲要加上咁樣電發咧，同埋好似我細仔佢有流鼻血嘅情況噶嘛，咁佢撩俾佢流鼻血咯， 係啦，所以都好難幫佢做嘅係咪？意思係即係日日去做 嘅。因為佢發蚊針，即係佢發蚊針，佢又流鼻血，一衝血流鼻血啦。咁其實到最後都翻唔到學，但係到最後我仔係咁流鼻血咯，係咪先？咁仲有就係我仔，譬如小四咁樣啦，佢哋雖然照顧到自己啦，其實疫症咧，我覺得都好慘啊！啲小學生翻學，佢又冇得食嘢，困咗五個鐘頭，又冇得食嘢，其實佢哋好肚餓噶。 嗯。 跟住仲要咧，學校有陣時會有啲咩補外補課，而家有啲小朋友一點都未走，佢哋都冇嘢食喎。所以其實係好辛苦，我覺得應該同埋家長咧，亦都會，譬如我丈夫咁，佢都可能未必即係個工作上面啊，都有啲困擾噶嘛，係咪先？即係冇工作做，而家個個都。咁、所以咧，其實成個家庭都好辛苦噶。如果仲要復課，其實可唔可以即係俾我哋啲時間空間咧停一停啊？因為如果佢都我又打仗咧，其實好辛苦啊！你家長， 你覺得 媽媽 所謂即係停一停，俾個空間你哋係咩意思啊？你建議應該點做？ 唔好復課住。因为我哋是很担心他染了病，因为他染病是全家停低晒，政府不会因为我们收入少了而给钱我们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是更加，我们呢做妈妈就是小孩压力啦，丈夫没有工作压力啦，还有就是呢你复课又担心他染病，跟着更加没事做，因为大家要站在这里没事做，手停口停，那政府又帮不到我们，那怎么办呢？那你说检测，那如果佢話即係一啲唔係基層嘅，咁我哋買呢啲好多老實講，而家買都係幾十蚊一支，譬如80蚊一支，我都係去藥房買。如果我哋確唔到一支，咁我哋夾硬係咪要翻學，就要趕住要80蚊嗰支都要買啊？兩個仔要86蚊，咁一個月就4000多蚊就驗嗰驗咗，即係好頭痕啊咁樣。 會唔會都要求，如果真係買唔到啦，或者真係有啲經濟嘅需要，會唔會都向學校申請下睇可唔可以派啊？有得可以攞到呢啲檢測包咧？ 即会做咯，但系我觉得制度系好，即系俾到人哋可以有秩序乜嘢，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哋系会好辛苦咯，即系又扑嗰样嘢，扑嗰样嘢，因为我好似我咁啊，疫症呢两年咧，我觉得我身体咧极度差咗好多啊，因为咧系个精神压力太大啊 ，OK， 左扑右扑咁样咯，系啊，因为譬如我哋凑佢翻半日啦，咁我一个系小学，一个幼稚园，其实我哋已经扑好多转啦要。 嗯， 拖到 晕 啊！每日都 OK， 好啊，唔该晒梁女士。讲到一位有一位嘅幼稚园，有一位嘅小学小四，头先讲到嘅一位家长嚟嘅，讲到对于复课嘅安排咁嘅睇法，1872311，1872311，又继续欢迎大家打上嚟啦，讲下对于最新嘅安排啊，要每日做快测先可以翻学啊，呢一啲等等嘅做法嘅，1872311，又请一位嘅校长同我哋倾啊，有新界校长会副主席，亦都系凤溪第一小学校长朱伟林校长，早晨。 早晨 校长，点睇今次复课嘅安排先？以小学嚟讲，就话复活节假期之后啦，最早4月19日可以分阶段恢复半日嘅面授课，最迟5月3日就要全校恢复翻晒呢个面授课啦。点睇成个安排啊？ 这个安排都是跟我们业界的校长们都有商讨过的，都是以一个时间表形式分阶段复课啦。咁而佢都俾咗个弹性咧，究竟你係由19日啦，咁即係用返我自己學校咧，我本身复活节假咧25日就必须返學嘅，所以我用返學校就25日开始，咁你係全校啦分级啊点咧都有个弹性喺度，咁就会係睇返就係需要开逐步啦，逐步回复返呢个面授课堂啦，咁就让学生咧回复，尽量咧回复返啲正常嘅校园生活嘅，咁呢个都係好多，当然有家长未必认同啦，就有咗家长亦都系希望嘅，老师都希望，校都希望学生可以翻学校。咁亦都个传说啦，就话嗰个接种率啦要高啦。我哋就系教职员，我哋学校为例啦，我所有基本上所有教职员工咧都打咗2针或以上噶啦。咁就亦都系学生个打针啦，跟住就校园嗰个卫生啊、防疫啊、消毒做好晒。咁其实咧都系有信心嘅。咁当然啦，我哋都唔排除有个别嘅零星个案都有可能嘅。咁但係睇翻個都詳情，要再睇翻個指引安排啦。根據佢嗰個5%，有全校5%先至有機會會做停課嗰樣嘢。咁變咗就係個嚴格，即係嗰個水平咧，就比之前都係放寬咗嘅。咁但係因為基於前設就係打針嗰個量好多，同埋整體即係尋日1400宗噶嘛。咁其實係我哋嗰時開會都有機會同阿局長就開會嘅時候都講，都要睇個數字下降啦，平穩下降。咁我哋就先至有較為有利嘅客觀環境咧，讓同學咧翻學嘅。 嗯，嗱，逐樣講，我想知你哋會唔會譬如頭先你話 四月十九号可以最快系复课，但你哋可能放假放到四月廿几号啦。你哋会一翻学就会一次过翻晒全间学校嘅学生啊，定系都会分批？同埋成个快速测试每日都要做啦，那个安排上面你又点睇？ 我本身咧，我哋就未曾最后决定案嘅，但我偏向咧就会系先系高小，跟住先至初小嘅，高小翻一个星期，跟住就再初小嘅。咁其實早前咧就係嗰時有啲媒體訪問啦，就嗰時都仲係幾千宗，嗰時我覺得我就最早期就話諗住都係一個星期網課，再分階段再復課。咁但係因為嗰個疫情下降啦，我學校啦，我學校個接種率一針嘅接種率咧就達到九成嘅，兩針接種率咧超過六成嘅，所以我對於我嚟講，我學校咧就係有信心啲，同埋我可能我個校園環境唔同啦。三層低密度啦，有前面有花園，後面有大草地，咁空曠好多，所以喺個客觀環境上咧，同埋個實際個接種率方面咧，我係比較好嘅，所以我都有同埋我所有教職員都打曬針啊嘛，所以我信心係先行一個星期嘅高小，第二個星期咧就初小嘅，咁呢個係我個初步嗰個安排啦咁樣。咁至於快測嗰度咁嘅，知道佢係有一千萬劑俾啲有需要嘅同學啦，咁其他就可能普通家長要自己購。先買啦，咁呢個就係一個方面個嗰個物資供應問題啦。頭先有聽過家長嗰個反映就嗰個費用嘅問題啦。咁我哋都計過啦，即係可能有啲貴嘅幾十蚊，有啲堅即係普普通通都可能十幾蚊一支啦，係咪？咁即係話其實一個家庭佢兩三個咁計，其實都係每日都唔少費用嘅。所以我咁，所以我都期望就係局方咧，唔好淨係俾嗰啲有經濟有困難嗰啲啦。咁但係普通嘅同學仔都應該提供俾佢。不過有個諗法就話，嗰、那個如果嚇、那個同學仔已經打咗針，打咗兩針咁，好似我咁計，打兩針，佢是不是需要每天都做咧？佢可唔可以隔天或者個星期做兩次咧？咁至於冇打針啊，真係嘅，即係為咗當事人啦，為咗其他嘅同學啦，教職員工安全咧，都應該每日會做。點樣做啊？頭先聽嗰個家長嗰個情況係個問題啦，就係、是、對於個防疫保障嚟講咧，我覺得如果冇打針嘅應該每天做，打咗針嘅係咪需要每日做咧？咁呢個係考慮。咁至於實際執行上，我哋都校長們都討論嘅，就話其實係到底點樣監測到佢係咪每天都做，跟住嗰個真偽咧？咁其實就係好似量體温咁啦，都要我哋有個信任嘅態度啦，亦都係要教育家長啦、小朋友啦，即係應該係每天真係。上課前喺屋企做咗塊測啦，檢測，跟住就應該有申報嘅，申報好似體温咁去填表簽名啦，都可以就話即係繁複啲嘅，都多咗好多工作量，就話要影相啦，就係發俾班長檢測啦。而嗰張相真偽咧，咁其實好多擺個手機隔離有日期時間，或者開電視新聞台，咁佢有個顯示日期時間噶嘛，咁 cap 相就知道係真偽啦。咁啊，當然呢啲做到，不過就會難好多咯，變咗係個工作上。 我听落即系都系个学生自己主动报，会唔会话学校都要个别学生会抽查，定系全部家长自己就即系发张相过嚟，写好晒个日期咁样，即系每个学生都要查嘅咁讲，就唔系抽查咯，系咪？ 咁样就因为咧佢局方就冇嘅，我特别一定要我哋每个全部抽查，都要睇翻指引啦。即系头先我讲嘅方法就话你系。作為一個好嚴謹地去檢測佢，每日都收，即係等於，即係我哋本身發咗部手機俾老師，老師就可以收個信息啊嘛。咁所以每日如果真要做，就每個班主任每日就要每日都朝頭早要收30張相 ，check 清咗個真定假啦。跟住事實上教育局都要求我哋每天要申報俾局方噶嘛，即係零個案都要申報噶嘛。咁即係話其實老師一定要做個統計嘅，咁做統計即係你係純粹係睇佢個填表簽名就算。還是係要睇埋張照片咩咁？咁至於學校會唔會抽檢咧？咁睇個指引有冇需要啦。咁即係站在防疫啊監測嘅角度嚟睇咧，就係、是、抽樣都唔奇嘅。即係即使冇局方冇都好啦。我覺得作為學校就為咗即係監測住呢個制度咧，咁作為班長都每日都係抽陽光過咁都可以嘅。所以就喺個執行上，我哋都遇到啲困難嘅。究竟我哋學校要做到幾多咧？咁做嘅工作會影響到個教學時間咧？咁呢度我就考慮。咁當然啦。前提就話，我哋打咗同學仔打針，跟住又相信家長同學仔承受佢如實報道，咁樣我哋學校就安心啲。不過亦都會加翻一啲嘅監察工作。 OK， 你話每日抽幾個學生，定係每班抽幾個學生去做呢一啲？ 我諗以班做比較好啲咯，即係每班都有做啊嘛，即係都做翻啲，又亦都有個平均嘅基數去客觀啲，即係我變咗又會咁樣做比較好啲。如果真係抽樣嘅話 ，OK， 呢啲會唔會涉及到？ 比較大的即係成個行政嘅程序啊，因為老師可能都要做呢一啲抽驗嘅工作啦。咁同埋如果冇做或者唔記得咗做，入翻咗學嘅學生，你哋又點處理？ 嗱，呢個咧就係我哋啲校長群都討論嘅啫。其實咧，都慎防就係，如果你唔做，翻學校幫你做咧，要出一個情況就係，我覺得唔做，翻學校做，咁就大件事啦。 即係個個都咁，你驚？ 係啊，冇錯。咁亦都學校亦都唔適宜咁樣去做啲咁嘅大型嘅呢個做檢測噶嘛。即係話我哋有個其中一個諗，其中一個方案就話佢冇做嘅，即係你量我體温啦，冇發燒都快好，請佢安坐咗喺校務處或地方打電話請家長接走。佢嗰日咧就唔可以上課，因為佢冇做檢測，除非帶翻去做，或者家長帶塊測劑嚟學校我指定個地方俾佢做咗塊測陰性，咁啊翻上課再得上課，否則佢又嚟唔到自由程，咁冇辦法，個小朋友就可能就喺個特別個室裏面喺度休息。咁我哋就會俾啲嘢佢做下，咁啊等佢放學就走啦。咁即係佢就唔可以就去同入翻班房咯。 OK， 即係話咁樣相對講叫做係保障咗，因為唔知個小朋友有冇事噶嘛。咁樣將佢相對講叫做隔離咗個小朋友咯。 有冇听过譬如小学或者初小一啲家长都话未必咁容易每日啊帮个小朋友做到快测啊，啲小朋友未必肯做啊，未必听话啊，甚至有啲可能系一啲有特殊教育需要嘅一啲学生要家长同佢哋做每日撩鼻嘅，都未必咁容易。有冇听过类似呢啲反应，或者喺实际执行上面有冇预示到有啲困难咧都？ 我都會預計到的，正如剛才的家長講啦，佢幼稚園小朋友或者一年班、二年班都細個噶嘛，朝頭早要起身啦，咁你都知細路仔好似難瞓啲，咁可能要起身要再幫佢撩鼻，其實係執行上會有一定嘅困難嘅，所以就話頭先講啦，如果小朋友已經打針，佢尤其打兩針先啦嚇，咁是不是每天撩呢？如果假設佢打針嘅，我係咪隔日撩？咁佢細路仔已經少咗撩嘅次數咯，係咪又會好啲咧？咁即係氹佢去撩鼻都好容易，所以就會睇翻咯。既然如果已經打咗兩針或者打一針都好啦，佢一定嘅保障，佢係咪真係需要每日都去撩個鼻咧？咁頭先執行上困難啦，經濟一個問題啦，係咪時間一個問題啦？咁所以對於家長嚟講，或者學校嚟講啦，家長就去執行呢個去撩鼻，而學校就去執行一檢查。咁其實都係有增加咗工作量嘅。 Okay. 昨日有一個即係小學幼稚園同中學嘅唔同嘅位咧，就係話，因為3至11歲嘅接種率咧相對低啲嘅，所以就話暫時都係維持半日面授課，就冇話安排可以申請全日面授嘅安排嘅。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咧？係咪都覺得合理咧？喺現階段嚟講， 嗱係咁嘅。最早其實特首同埋局長講嗰時話係恢復全可以恢復全日制，90% 就係去咩嘛？去申請全日啊嘛。咁所以嗰陣時我哋開會咧就同阿局長開會，我哋就提出就話，索性打後嘅就唔好全日制啦，行半日制。打咗針，晏晝翻嚟活動。咁所以咧就話，而家佢啲新嘅機制裏面就小學就冇講全日制噶啦，因為事實上真係我哋好多校長都覺得係不切實際啊。你喺晏即係全日翻嚟，點解咧？中間咧食飯風險係好大嘅。即使要打針唔夠膽話冇人打完針都有機會中噶嘛？你除咗口罩食飯咁咪風險咯。所以我哋嗰時個開會時候，校長們都覺得你半日就上課，晏晝打針，晏晝翻嚟做活動係好嘅安排。所以咧就唔再係全日制，而全日制其實咧我哋學界都檢視嘅，究竟就呢兩年嘅疫情咧，覺得是不是真係一定行全日制？係半日制嘅又有存在優點，亦都有個方便對家長同校長做學習活動都有幫助。因為好多時咧全日制只係花咗喺食飯時間嗰度。咁其實嚟講，係咪一定要行全日制？加上今年嘅疫情關係，我哋都建議話唔好行全日制，就係半日制，晏晝做活動。所以咧，局長各方面都接受我哋校長為意見啦，所以我覺得係恰當嘅。 所以你都覺得唔使急住喺小學或者幼稚園咁快做一個全日嘅安排？ 係啊，因為你事實上你計數，你中間係花咗時間喺食飯方面啊嘛。Okay.咁變咗咪會風險大咗喎，你唔否定喎，你除咗課，因為好多學校，例如我哋咁都喺課室裏面食飯，我哋全部課室每個同學有隻隔板，但係開咗噶嘛，一打開口罩你就食飯，咁變咗咪個風險存在咯。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校長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新界校長會副主席，亦都係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嘅。講完小學，又想問一位中學嘅校長啊，點睇今次最新呢個復課嘅安排咧？電話旁邊有直資學校議會主席陳定安校長，早晨。 早晨，大家早晨 ，陳校長。中學嚟講，最早5月3號啦，喺文憑試核心科目完成之後，咁啊最遲5月10號就係全校係面授噶啦，恢復。點睇呢一個可以分階段，但中間有一個星期，點睇整體嘅安排咧？呢個又？ 我諗呢個嘅做法其實都切合而家個情況嘅。咁其實中學咧個說法就基本上十 19號其實我哋都可以復貨㗎啦。咁但係我哋19號復呢可能係呢一個網課先嘅咁樣。所以有啲嘅學校可能都選擇喺19號開始呢就復呢個網課。跟住去到DSE 完咗之後呢即係嗰個核心科目今月3號先局部上翻或者全部翻，咁佢都係讓學校有個彈性決定咧。即係如果大家認為學校嗰個準備係充足嘅話，學生嗰、那個亦都係準備好嘅，咁你都基本上可以5月3號全部翻曬嚟都得咁樣。 但就算你5月3號先係做網課，但你5月10號無論如何都係要去翻半日嘅面授課噶啦嘛，爭過一個禮拜係咪真係爭咁遠咧？又其實？ 我估其實佢只不過係讓學校可能有一啲小步驟嘅準備啦，因為特別可能咧有一啲嘅學校咧，佢都喺五月三號打後嗰禮拜咧，都會比較用得密啲喺個 DSE 考試嗰度。咁如果佢個場地係借出俾做 DSE 考試一啲嘅比較多人考嘅科目，例如可能一啲嘅理科嘅科目啊，或者商科科目，咁呢啲嘅考場可能會比較多學生。咁根據而家嗰個考試嗰、那個考評局個要求咧，1.8米距離，可能一個禮頭未必坐得曬，咁可能要用好多個班房，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原因。 嗯，整体嚟讲啦，即系其实无论小学、幼稚园定系中学都系噶啦，有一个条件可以复翻课，就系要每日做呢个快测嘅。喺安排上点睇啊？今次 嗱，我哋理解上咧，佢要求快测嘅原因咧，就系希望喺唔会有一个大型嘅爆发啦。咁亦都令到學校咧唔會隨時咧都要去做一個停課嘅安排啊！咁即係當然啦，喺中學嚟講咧我諗學生有一定嘅自理能力㗎啦，已經咁咧，你話去做一個嘅撩鼻嘅一個檢測嘅話，或者一個快測咧，相對嚟講技術上難度應該冇嘅。咁你話當然亦都聽到一啲嘅聲音咧，就係話其實個情況就係都煩嘅，係咪每日都做咁樣樣？咁呢個理解，不過就睇到嗰個説法咧，就希望喺五月底咧可能一個review啦，再睇睇個情況。咁我哋當然希望啦，個疫情嘅情況係盡快咧下降。咁呢個撩鼻或者做呢個快測嘅要求咧，可以盡快即可能一係放寬啲啦，或者即係取消添。 點樣去抽查或者把關啲學生一定要做？因為小學嗰啲就可能易啲嘅，同家長有多啲嘅聯繫，或者家長每日都會發張相啊，真係做咗喎。咁中學生係比較難咁樣處理噶嘛，會點做啊？學校？ 學校即係現在好多學校都大家討論緊一個校本嘅方法，因為教育局嗰個文件都有校本去處理啦。咁即係當然咧，亦都有啲説法會唔會用一個好似之前探業咁啊簽手冊啊，或者簽一張記錄表嘅形式，或者有啲係網上嘅記錄。咁亦都可能會唔會用啲信任制咧咁樣。咁因為始終呢、這個我哋都做教育嘅，希望學生家長都明白呢個都係佢哋社會或者一個公民嘅責任啊。佢哋翻到學校前係需要去咁樣做。咁即係呢個亦都係學界考慮緊嘅地方。 OK， 亦都提到有一啲聲音就話啊，經濟原因日日都要做呢啲快測，咁可能要買啦。咁雖然政府就話都會俾部分嘅呢啲嘅快測包咧，快速檢測包咧係俾啲有需要嘅學生，但學校嚟講係點樣分咧？除咗話拎呢一啲政府俾嘅之外，會唔會額外都會用津貼再買一啲俾一啲有需要嘅學生咧？ 理論上咧，學校其實一定會支援嗰啲經濟有困難嘅學生。例如教育局講咧，佢哋1,000萬劑啊，派俾學校，再派俾學生。呢、這個之前喺嗰個口罩嘅安排咧，都已經係咁樣做嘅。咁過往喺口罩上嗰個安排咧，教育局都會咧俾多過我哋需要嘅，即係有經濟需要嘅學生嘅數量俾我哋。咁我哋呢一度亦都會有一啲嘅額外嘅數量喺度，希望可以幫到有需要的學生。咁但係當然啦，喺呢一個第五波嘅疫情嘅期間咧，其實學校都或多或少咧，我哋都收到好多唔同有心人嘅捐助。咁我哋希望咧，如果真係有繼續有呢啲嘅捐助嘅話咧，我哋係更加可以幫到有需要嘅學生。因為而家所謂有需要嘅學生，可能佢都係根據可能係會攞緊消保津貼啊、半免或者全免啊，或者可能攞緊呢一個嘅屋企攞緊綜援嗰啲情況先至係派發。但係始終香港大家都理解，我哋都有批集金階層嘅家庭，咁呢啲可能都係需要我哋去照顧。 即係你估計多唔多？未必係叫做攞呢啲政府津貼嘅學生，但係有亦都有需要係用到呢啲快速檢測包，有經濟需要，學校會有一個特別嘅安排，係咪咁？ 我諗學校嘅做法呢如果喺嗰、那個經濟上高係許可嘅話呢，或者真係有新型嘅捐助嘅話呢，就學校都會視乎我哋有嘅數量呢，即係睇返如果真係有需要學校支援檢測包嘅，咁都請有需要嘅學生同學校講，睇學校有咩辦法可以幫佢到俾得到佢哋，起碼即係唔會一次俾好多，咁就可能每次一個禮拜咁俾，咁睇下個情況。 暫時嚟講，譬如教育局啦，有冇已經話幾時會分到呢一啲嘅檢測包嚟啊？預計嗰個數量方面係咪夠另外學校自己再需要去買咧，定係睇完之後都要？ 我相信咧就足夠俾呢一個有需要嘅學，即係嗰啲經濟有困難嘅學生嘅。咁暫時咧就教育局未有個説法係幾時送到嚟。咁不過即係暫時咧距離真係我哋要復課嘅時間，特別係中學啦，可能都仲即係面授復課咧，就都仲有一段時間。咁我相信應該有足夠時間送到落嚟嘅。咁但係學校正咁講咧，我哋都可能有若干嘅儲備。如果真係有需要嘅話咧，我哋先行都可以撥咗個批俾有需要嘅學生先。 尋日咧衞生署署長咧都講到有三個嘅指標就可以緊急去介入調查嘅，就係譬如學校出現5%嘅陽性個案啦。咁第二就係個別嘅班房等等呢啲群組咧有10%。或者以上的陽性個案就要加入調查。第三個條件就是如果有陽性的學生有重症或者死亡的風險都會介入的。怎樣看這些標準呢？學校又會不會用一個可能更加嚴的方式去決定有沒有需要去停課等等？ 我想第一件事就我們學界都是歡迎有這個標準的，因為其實在整個疫情裡面來講，學界或者市民其實都有很多的要求，就是究竟我們達到多少個案件的數量，我們才有需要停課或者復課或者有什麼的安排。那今次有一個比例在這裡或多或少都是有一個說法。那其實這個跟之前在學界裡面有一些的傳染病，譬如那時候有些豬流感啊，一些的禽流感啊，那些的情況底下都是有相類近的安排嘅，咁所以有一個指標對我哋嚟講方便嘅。咁但係就當然啦，這個個收入 percentage 咧就真係要視乎學校個大小啦，係咪？因為你知學校有啲學校可能比較人多，啲人少，嗰啲班可能又多或者少。咁如果有啲班可能講緊係十零人嘅，或者20人嘅，咁你可能講緊10% 係一兩個學生就已經足夠要去介入調查噶啦。咁即係現在個説法啦，都係介入調查啦。咁因為佢都講法都仲要睇翻學校嗰個通風系統啊。 嗱，陳定康校長，我轉頭翻嚟再揾你講多陣啦，有關於呢個標準啊嘛。 好啊。 抗原測試陰性才可以返校，並且只是容許已經打兩針的中小學生參加課外活動，學校亦都無需再因為出現密切接觸者而停課。衛生署會按三大指標，包括學校陽性個案比率達到5%，每班確診超過10%，或者出現重症或死亡個案，緊急介入調查，才研究是否需要停課。津贴小学议会主席胡建芬建议，如果复课两三个礼拜内没有大型爆发，政府可以放宽打齐两针学童快测次数减至每个礼拜1至2次。中学校长会主席连振邦就建议，按疫情减少师生的快测次数到每个礼拜1至2次。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认为，快速测试套装不便宜，除非港府可以向全港学生提供，否则每隔日翻学之前做快速检测都可以接受。经济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本港寻日新增1407宗阳性，包括698宗核酸同709宗快速抗原检测呈阳性，两组数字都是第一次回落到三位数。今个月8号至10号的3日全程快测行动，未计算寻日情报数字，已经有2875宗阳性。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認為，今次快測對控制疫情有效，因為全民快速檢測找到2800多宗陽性個案，60%沒有病徵，而每一宗個案都有機會引起社區傳播。信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徐德義接受專訪，談及疫苗通行證的成效、執法情況和優化空間。徐德義指出，數字顯示疫苗通行證的實施對提高接種率有明顯成效，特區政府正籌建一個康復平台，俾新冠康復者可以更便利地使用二維碼進入必須使用疫苗通行證的處所。籌備工作正在進行中，估計4月或5月可以出台。大公報報導。 明報報導，資深傳媒人歐嘉倫昨日被警方國安處上門拘捕， 被帶回警署扣查17小時後，昨晚深夜獲准保釋。據了解，歐嘉倫涉嫌串謀發布及或複製煽動刊物罪被捕，並且懷疑涉及去年立場新聞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被問及拘捕行動會不會威脅本港新聞自由和造成寒蟬效應，她表示不評論執法個案，重申香港是法治社會，要貫徹落實港區國安法。香港記者協會表示深切關注，促請警方盡快交代案情。明報報導。 成報報導，前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獲建制派總動員支持參選下屆特首，雖然目前已經手握幾百提名，但仍然向不同界別的選委和團體爭取支持，昨日連跑10場活動，展示他的施政理念。李家超表示，目前收到不同意見，將會務實地撰寫政綱，現屆政府好的措施會保留，並且說對北部都會區的看法正面。据了解，李家超最快听日报名参选。成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每朝早8点喺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嘅升旗礼，寻日起改以中式步操进行。警方回复查询嘅时候表示，湾仔金紫荆广场升旗同埋降旗仪式由警察学院人员负责，由寻日开始采用中式步操，而为咗彰显爱国情怀，并且强化国民身份认同，警队将会喺今年7月1日起全面采用中式步操。而警察学院已经陆续喺步操训练同不同典礼上加入中式步操元素。《東方日報》報導。 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政府公布本月19日起分批復課細節，包括復課條件和什麼情況之下停課。社評說，未來疫情可能會不斷反覆，特區政府要因應情況及時優化調整，務求將疫情對學生的影響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對於家長來說，給子女早日接種疫苗始終是最有效亦都是最安全的做法，不應該再猶豫。大公報社评， 明报社评就话，中小学同埋幼稚园复课前提系必须做足防疫措施，确保安全。初期应该从严，要求全体师生职员每日翻学校之前做快测，阴性先至可以翻学，较为稳妥。幼稚园同埋小学生自理能力比较低，尤其需要打针。目前3至11岁小童已经打咗第一针，比例只有60%，2针嘅更加只有30%。当局应该考虑制造更多诱因，把握未来几个星期时间谷针。明报社评。 成報的社論說，復課後所有教職員和學生必須每日進行快速抗原測試，政府會向學校免費提供1000万套快速測試套裝給有需要的學生。社論認為，即使沒有領取津貼的學生，不代表家庭的生活並非捉襟見肘，教育局有必要做得更加人性化，否則會讓有需要的家庭生活更加困難。成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政府將備案計劃在今個月下旬起分階段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但防疫仍然不可以鬆懈，尤其是安心出行、疫苗通行證等措施是病毒追蹤精准防疫的重要手段，更加要加大監察和執法力度，確保措施充分發揮防疫效用。文匯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梅树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林锦公路交汇处。重复多次啊，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梅树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林锦公路交汇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仲系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对出。咁喺封路方面，九龙城嘅贾炳达道因为有水管急收，贾炳达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狮子石道嘅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要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新田围村、恩围楼、粉岭雍盛苑、雍华阁、秀茂坪宝达村、达喜楼、天水围天日村、日光楼和牛头角上村、常康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2022年4月12日，中学最迟5月10日，小学最迟5月3日全校复课。教职员及学生需每天快测。 新增1407宗确诊，核酸及快测阳性个案均跌至三位数。 警方国安处拘捕资深传媒人欧嘉伦，昨晚获准保释。 欧盟外长开会讨论第六轮对俄罗斯制裁，未达成共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下个礼拜二起分阶段恢复半日面授课，小学方面最快就4月19号然后中学最快就5月3号。另外都说新增了要求师生每日都要做快速抗原测试，是阴性结果才可以返学的。你又点睇 ,1872311,1872311, 有关于复课之后如果是打了两针而超过14日的中小学生，可以在课堂外参与一些体育、音乐等等这些非学术的活动。昨日特首林郑月娥的解释就说，如果没有打针的学生感染新冠病毒之后是比较易得到重症的，那这个安排是可以保护那些冇打針嘅同學嘅，你又點睇1872311？電話旁邊咧，頭先同陳定安校長傾緊嘅，有繼續同佢傾下。有直資學校議會主席陳定安校長，早晨。 早晨，早晨。 頭先就講到一個情況，有三個叫緊急介入調查嘅標準，包括其中一個就係話學校出現5%嘅陽性個案啦。咁你都提到話，如果有一啲嘅班別個別班別嘅人數比較少，因為話個別班房咧，如果有10%或者以上嘅陽性咧，都要介入調查嘅。人數比較少，可能會令到呢啲調查嘅介入會易啲，係咪容易啲會停課？呢個都係你哋嘅擔憂咧。又 我諗呢一個都係現實嘅情況咧，因為佢始終嗰個學生人數少啦，咁相對嚟講比較容易啲，就會可能觸發到或者觸及到呢一個嘅機制咁樣嚇。咁咁當然嚟講，咁我哋都唔希望有任何一單半單嘅 case 喺學校發生。咁如果真係達到呢個要求要去處理嘅，我諗我哋都明白。咁但係而家個說法都係做一個調查，咁因為學校可能咧就本身都係安裝咗充足嘅。嘅通風系統啦，或者嗰啲換氣量都足夠啦。咁又加上學生都係戴住口罩啊，跟足個防疫措施啊。咁即係衞生當局佢哋究竟需唔需要學校停課，或者點樣停課咧？呢個真係要睇當時嘅決定。 你哋自己估計學校會唔會用一個比較更加嚴嘅方式去處理？會唔會停課，或者開翻課、復翻課之後停課嗰個機會有幾大咧？ 而家都真係不好估計嘅，因為而家我哋睇到嘅疫情嘅數字下降啦，咁但係因為而家都因為好多嘅唔同嘅限聚嘅要求啊，所以就可能見到個 case 下降。咁正如你講，4月21日開始翻一啲嘅社會上嗰一啲嘅生活啦嚇，咁會唔會令到呢啲上升翻啲暫時未知數？咁但係學校呢方面咧，我哋都會跟足翻所有嘅指引去做嘅，咁亦都會加強嗰啲清潔同消毒啊，亦都會提醒啲學生啊。咁我諗呢一方面應該大家都會努力去做。 中學同小學幼稚園有啲唔同嘅，就係、喺特定即係打針嘅比率之下咧，都可以申請全日面授課堂。你估計幾多中學可以合資格申請嚟緊復翻課？會唔會都好短時間內就會申請翻做呢個全日面授咧？ 我相信唔會快嘅，即係可能 個別學校零星有一兩間可能我有機會做得到，但是因為睇翻政府嗰個數據咧，即係12至19歲真係打咗兩針嗰個數字其實都唔高，即係未起碼未去到九成好多咁，第一針都係九成幾啫嘛，咁你兩針加埋都好似我冇記錯好似係8成幾咁樣，7成幾，咁變咗呢個數字嚟講，唔足以讓學校可以好容易地攞到九成咯。 但你講緊係成間學校全校面授啫，但因為有啲係咪個別可以個別班別啊，或者個別某一啲學生，如果佢係打針都可以做翻呢個全日，包括做一啲嘅課外活動啊嗰一類，呢一啲嘅申請又估計多唔多呢？ 如果個別班級咧，這個相對可能會容易少少，但係始終我諗個都係比例嚟嘅啫。咁暫時睇得到咧，或者我哋聽到一啲嘅其他學校啦嚇，咁都未有一個級別係達到九成嘅暫時嚇。咁可能就慢慢應該會 catch up 到嘅，因為始終咧之前嗰個説法咧，12至19歲呢、這、一個或者學中學呢個階段嗰啲嘅歲數嘅學生咧，當時係只係需要要求打一針啫嘛。是因為第五波之後咧，就改咗話要打兩針，咁變咗呢一度咧，可能都需要啲時間咧，家長安排翻。 OK， 好啊，唔該曬陳定安校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係直資學校議會主席陳定安校長講到復課嘅安排，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有曾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主持。 早晨，請講。 我想講兩樣嘢嘅，我兩個小朋友就中學啊。咁如果佢翻學，其實我就冇乜反對嘅，亦都冇話有乜特別意見。咁最希望係政府可以每個星期派發啲檢測包俾啲學生攞翻屋企。咁第二咧，我希望係學校唔好話佢哋翻咗學之後有個半鐘頭或者兩個鐘要留翻學校補習嘅。咁我覺得因為之前幾波咧，我個女都有嘗試過呢啲咁嘅情況。放一点之后呢，老师有个别科目嘅老师呢就话要留低补习，搞到要点半两点半三点半至个三点半。 咁你食饭嘅 真好肚饿。 O K， 即系冇得食啦，直接踩咗落去。 因为我唔可以除低口罩食嘢啊。 嗯 嘅其量呢飲啖水咁样，但我觉得咁样嘅安排即係，如果你既然俾学生安排半日课，你就唔好再留校啦。因为咁样相对嚟讲佢哋真係会挨饿㗎。 头先你话检测嗰度咧，咁呢段时间即系寻日就讲咗话每日要做检测啦，翻学嘅话要阴性先翻得学啦。咁有冇都即刻喺市面度搜罗定一啲嘅快测啊？ 其实我屋企本身都已经挤咗啲，但系如果你话将来佢哋翻学每日都要做检测嘅话，我谂即系希望系政府可以做到俾啲学生免费攞啲检测包翻屋企咯。如果唔系嘅话，我哋都真系要。出去買 的了。 OK， 好啊，唔該曬曾女士。仲有黃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 係，請講。 係啊，我真係覺得咧，好唔公平咯，因為大家都係學生，佢哋學生，你派嗰啲好多其他嗰啲都話人人有份噶嘛。咁你反而你照顧係學生方面，你反而你就話喂，佢受津貼嗰啲咧就可以免費派。咁好多其實嗰啲學生都嗰啲家長可能都係屬於即係啱啱好嗰條拉之上，又冇去申請任何嗰啲津貼嘅，咁你又唔去提供呢啲支援俾佢，咁我哋咧就要撲出去買。咁你大大話話講緊日日都做喎，你依家唔係嗱，我兩個仔都打咗針嘅，咁又唔可以話好似我聽你電台啲校長分享話即係話可能打咗針嗰啲，咁你都係一個禮拜做兩次，咁都話即係好啦。但係同嗰啲冇打針嘅有一樣嘢要做，一個禮拜做咗五次。咁其實以我哋兩個小朋友嚟計，其實即係一個禮拜即係十套嘅咯。咁你出去平極㗎，你都十幾廿蚊啦一支。咁你出去買嗰啲，咁即係嗰個費用就係好，即係令到好多家長都好覺得好。在呢方面就突然之间多咗好多呢咁嘅负担咯。 OK， 好啊，唔该晒。黄生嘅睇法都系觉得快测都会带嚟家庭上面一啲额外嘅开支啊。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想同大家另外就讲新冠疫情，就算一啲康复者而家都话有一啲所谓叫做 長新冠，即係一啲長期綜合後遺症啊，喺感染咗之後，咁啊究竟有邊一啲症狀叫做長新冠咧？咁見到中大方面咧，中大醫學院咧都有一啲嘅研究嘅，請嚟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有中大醫學院院長兼腸道微生物群研究中心主任陳嘉亮教授，早晨。 早晨， 早晨，教授，我见到你哋有个研究有关于长新冠啦，可唔可以同大家先讲下你哋研究咗几多个一啲感染者，系咪第五波定系再早前做嘅咧？个具体嘅做法系点做噶？你哋个调查 系，其实我哋所研究咧，由之前未有第五波，至到而家第五波，我哋依然都系继续做紧嘅。我哋最近呢个发表咧，就系话我哋做咗超过100位新冠嘅康复者，咁我哋分析咗佢哋超过1200个粪便嘅样本咧。咁我哋發現咧，原來係近我哋八成嘅新冠肺炎嘅康復者咧，就算等到六個月後咧，依然都有長新冠嘅症狀嘅。而透過嗰個糞便嘅測試咧，我哋可以揾到一個好特別嘅糞便嘅細菌組合，好似等於一個人嘅手指毛。透過啲手指毛，我哋可以辨認得到佢係咪患有長新冠。 嗯，頭先提到話六個月之後都仍然有呢一啲嘅新冠嘅病毒啊，定係有一啲新冠嘅影響喺度係咪話症狀？ 其實咧，長新冠咧係所指咧嗰啲我哋嘅新冠嘅康復者，當佢好翻之後，依然仲有持續解釋唔到嘅症狀。而呢啲持續嘅症狀咧，並唔係因為佢身體有殘餘嘅病毒呢一方面嘅原因嘅，啲病毒冚爛清曬噶啦。 但通常感染咗幾耐之後，先至會出現呢啲長新冠嘅症狀，同埋呢啲症狀通常係啲乜嘢嚟嘅咧？ 其實咧感染之後咧，我哋一般所講咧，世衛以至美國疾控中心咧嘅呢個指引咧，就話佢好翻之後起碼四個星期，然之後呢啲症狀咧，往往係持續咧有四個禮拜或者以上嘅。咁個症狀可以好多器官嘅症狀嘅，包括疲倦啦、記憶力差啦，尤其是我哋而家有一個名叫做 brain fog， 即係個腦突然間塞咗嘅人個腦轉唔到咁樣，失眠啦。另外一啲症狀咧係同我哋第二啲器官有關嘅，例如我哋胸肺嘅呼吸困難啦，我哋嘅腸道嗰個大便啊、腸道習慣改變曬啦，皮膚嘅例如甩頭髮啦，種種呢多啲咧都係喺個長新冠症狀入邊嘅。 頭先你講到長新冠呢一啲症狀咧，好多唔同嘅，有啲攰咧，有啲又同個即係腦霧為或者叫做即係記憶力差，亦都有啲同腸有關，好似好廣泛，唔同嘅身體地方都有出現一啲長新冠。點解咧？有冇一個共通嘅原因嘅咧？ 但其實咧，我哋到而家為止，科學家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推斷，唔知道特別嘅原因喺邊度。正如有人曾經懷疑會唔會有啲持續嘅病毒殘留喺身體咧，有啲人就會唔會我哋多器官嘅發炎咧？直至到我哋最近咧，我哋中大醫學院咧，我哋其實全球首證咧，發現咧就話原來呢一班人士咧，佢腸道入面有出現啲好特別嘅細菌嗰個改變，呢啲細菌變化嘅改變咧，係令到呢一班嘅人士咧出現頭先所講多種器官嘅症狀。咁點解話條腸有關我哋啲個腦啲唔舒服嗰方面咧？我哋腸其實係我哋嘅第二嘅大腦，我哋腸道嘅細菌往往就係令到我哋大腦個感應出現咗呢方面嘅問題嚟嘅。 腸道面嘅細菌出現啲乜嘢分別咧？即係感染咗呢一個新冠之後或者長新冠嘅患者。 我哋早喺年多前咧，亦都曾經發表過咧，就話新冠肺炎嘅病患者咧，佢腸道嘅細菌嗰個突變嗰、那個組合咧，係會直接影響到佢呢一個病嘅嚴重程度，會唔會出現併發症甚至乎死亡嘅？呢、這個研究咧係一個延續性嘅研究嚟嘅，我哋發現咧，原來咧好翻之後，點解有啲人會完全好翻冇事，有啲人會持續有唔舒服，縱使啲病毒清咗咧，就原來喺呢個新冠肺炎感染之後咧，我哋嘅腸道細菌咧，如果佢有一啲唔同組合上嘅改變，多咗少咗各方面唔同嘅菌咧，佢就會出現頭先我所講長新冠嘅症狀嘅。 咁頭先你講話有啲多咗少咗係少咗啲乜嘢？係咪一啲所謂好嘅菌少咗定係點樣？ 其實唔單止咁簡單嘅，因為我哋啲研究發現咧，唔係淨係話好菌壞菌失衡，多咗啲壞菌少咗啲好菌。我哋同時間發現咧，正正長新冠影響多個唔同嘅器官啦，腦啦、胸肺啦、皮膚啦、腸胃都有唔同嘅器官上嘅影響嘅。喺呢啲唔同器官嘅影響咧，我哋發現咧有唔同種類、唔同。 韦韵教授， 个失衡嘅现象嘅。 OK， 我想知道啦，譬如一般人头先你提到话，即系长新冠嘅患者都可能喺肠道上面有一啲菌嘅，有啲多咗，有啲少咗，有啲唔同啦。但我点样知道我喺外在嘅一啲症状上面睇到我嘅肠道嘅菌或者啲微生态系有唔同到咧？有冇一啲特定嘅方法可以确认到嘅？ 系，我哋而家呢个研究咧，唔单止个科学上嘅研究啦，咁好重要临床应用就话，假设我哋嘅新冠患者唔好彩好翻咗之后出院之后啦，依然发觉有啲持续嘅症状解释唔到嘅，去睇医生咧，医生亦都揾唔到第二嘅理由解释到，即系例如唔会话因为你以前有糖尿病，所以而家继续持续糖尿病。咁当有持续嘅症状嘅话咧，我哋会问啲问题，究竟呢啲？頭先所講都頗常見嘅症狀，究竟係咪關腸新冠事呢？咁我哋而家可以透過一個大便嘅測試，呢、這個測試咧可以話到俾你聽，究竟你啲唔舒服係咪同呢個腸道細菌呢個改變有關？有關係嘅話咧，我哋相信從我哋都另一個研究發現咧，可以透過改善、改變、調教我哋嘅腸道嘅細菌咧，令到呢啲人士嘅症狀得以康復嘅。 嗯，但呢個大便測試暫時都係未能夠廣泛應用住，即係譬如我真係感染咗新冠，我想知道自己係咪腸道嗰啲嘅菌唔同咗，暫時都未能夠揾到人可以幫我做噶嘛，係咪噶？ 其實唔係嘅，呢、這個大便嘅測試咧，係我哋中文大學腸道菌群呢一個研究中心，我哋叫做 Magic Center 咧嘅一個發明嚟嘅。咁我哋而家將會推廣出去俾我哋香港嘅醫療機構。咁、其實而家中大醫院咧將會係第一個醫療機構咧，將會好快咧。在今個月底至下個月初咧，會提供呢個服務俾我哋嘅有需要嘅市民嘅。 嗯，確認到啦，真係個腸嗰度睇到有啲嘅變化，而係即係有腸新冠啦，係咪都有啲方法去醫嘅？ 有，其實我哋相信咧，假如我哋證實到我哋不幸有呢咁嘅症狀嘅市民病人，佢係由於個腸道細菌呢個改變，能夠解釋到佢嘅症狀嘅話，透過改善呢咁嘅細菌咧，例如我哋嘅初步研究咧，發現就話我哋自己中大腸道微生物研究中心微生物嘅配方咧，食咗落去咧，好大部分嘅人士咧，呢一方面咧都個症狀係得以改善或者唔見咗嘅。咁當然我哋而家仲做一個好大型嘅臨床研究，嚟到確認究竟食嘅份量幾大、幾長嘅時間，需唔需要加埋其他例如康復嘅治療咧，可以完完全全可以幫到我哋呢班嘅香港嘅市民嘅。 嗯，除咗係你頭先提到呢一個配方之外啦，如果真係預防啦，真係想預防首先感染咗，想預防呢個腸新冠啦，有冇啲日常生活中嘅建議俾呢一啲嘅患者咧？ 從我哋研究，我哋好相信咧，由於腸道微生態個出現嗰個失衡嘅問題，係息息相關，引致到呢個腸新冠嘅，所以我哋要諗啲辦法能夠令到我哋腸道更加健康係一個首要嘅。咁我哋透過運動咧、生活飲食習慣，我哋希望可以減低呢個問題。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大家都係都市人咧，所以本身就算患有呢個咁嘅新冠發炎之前咧，往往我哋嘅腸道健康都係唔係好嘅。所以點解我哋會見好多人有成七成八成嘅人咧都有機會之後有持續呢個問題？我相信預防性於治療係好緊要嘅。 OK， 好啊，唔該曬教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好，啱啱傾過咧就係陳家亮教授，係中大醫學院院長兼腸道微生物群研究中心主任嚟嘅，講到有關於腸新冠啊，即係一啲感染咗新冠之後一啲長期嘅綜合後遺症，你有冇留意到呢啲情況咧？或者一啲感染咗嘅人士有冇留意到？可能感染咗新冠之後都會比較攰一啲啊，一啲記憶力啊係弱一啲等等，呢啲都可能係嘅。講下你嘅睇法，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教育局规定，学校在恢复面授课之后，教职员和学生需要每日做快速抗原检测，有阴性结果才可以回学校。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学校需要在每日朝早十点前向卫生署呈报所有学生的检测结果，并且要有清晰记录。若果學生抵校的時候才發現忘記做快測，就不能夠參與課堂學習活動，學校會通知家長接學生回家。但如果獲家長同意， 亦都可以安排在学校补做快测。他说会有单张教导有很特殊需要，例如需要医疗照顾学生的家长怎样帮子女快测。蔡若莲又说，当局会为领取全津、半津和综援等有需要学生免费提供快测套装，预料涉及30多万人，强调如果其他学生有需要，学校会酌情处理。广东新增16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病例，全部都在广州，其中6宗是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有19宗，分别是广州15宗和佛山4宗。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有4宗，包括广州2宗、珠海和湛江各1宗。无症状感染个案32宗，其中深圳有18宗是由香港输入，珠海、中山和江门合共5宗都来自香港。上海过去一日新增超过23000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994宗确诊和22348宗无症状感染，其中273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病例，其余感染都在隔离管控或者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境外输入个案方面，新增4宗确诊和1宗无症状感染，都在闭环管控中发现。美国总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视像会谈，推动印度支持美国针对俄罗斯出兵乌克兰采取的措施。美方官员形容持续1小时的会谈热情而且坦率。拜登说印度增加进口俄罗斯石油不符合印度利益，但没有提出具体要求，新德里政府将自行判断。印度在俄乌问题上未有跟随美国谴责俄罗斯，亦都没有响应西方对俄制裁，在联合国大会日前表决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的时候，印度投弃权票。莫迪说乌克兰布查镇的屠杀平民事件令人非常忧虑，印度已经即时谴责并呼吁独立调查。他又提到最近他和俄方会谈的时候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接对话。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局部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渐转天晴，复活节假期日间气温较低。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80点，升172点，总成交金额8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81点，啱转咗去11578点，升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68蚊，升14.4；创科实业110.5蚊，升4毫；美团153.6，升6.1。快手65.5元，啱转咗去64.9，跌5毫。蒙牛乳业41.45，跌2毫。友邦保险80.9元，跌8毫。阿里巴巴99.35，升8.5元。京东集团222.6，升7.2。心动公司28.35，升啱啱转咗系28.45，系28.6，升4.6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25.46，瑞士法郎0.932，加元1.266，人民幣6.376，英鎊對美元1.301，歐元對美元1.087，澳元對美元0.741，新西蘭元對美元0.681。日經平均指數報26511點，跌309點。港金報18230蚊，跌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51.44美元。卖出1951.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吐露港公路啦。 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梅树坑嘅交通意外咧，大约九分钟之前就已经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啊，都几挤塞噶，排到粉岭公路近住和合石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梅树坑嘅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和合石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旧油麻地停车场对开；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抗疫加油站， 睇多啲，知多啲。 专业医生即场聘诊， 即场解答你问题。 医生，我想问下， 我而家你最担心你病开皮一个礼拜， 我哋话要留意嘅嘢咧，可能 即系清一清到啲痰咧，咁我相信对。 睇翻呢个症状咧，对于你个影响。 星期一至五，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精灵一点，精灵一点， 精灵一点， 精灵一点， 健康你主场。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2022年4月12日，中学推迟5月10日，小学推迟5月3日全校复课，教职员及学生需每天快测。 新增1407宗确诊，核酸及快测阳性个案均跌至三位数。 警方国安处拘捕资深传媒人欧嘉伦，昨晚获准保释。 欧盟外长开会讨论第六轮对俄罗斯制裁，未达成共识。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下个礼拜二起咧系可以分阶段复课，其中小学咧就系最快可以下个礼拜二啊，4月19日复课。咁不过咧，无论中学、小学、幼稚园都好啦，复翻课之后咧，师生咧每日都要做快速抗原测试，阴性先可以翻学噶咁。至於咧，而家講緊話復課都係講緊半日課啦。中學方面咧就話，如果全部教職員已經打曬兩針啦，全校或者個別嘅級別嘅學生咧接種率咧係去到90%，而且係超過14日啦，打咗兩針就可以咧係申請上全日嘅面授課嘅。咁你又點睇1872311？有陳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 你好，你好，请讲。 系啊，头先咧都听到啊教育局嘅博士啦，就去分享翻话，即系点样复课嘅安排。其实咧，即系在于我哋幼稚园嚟计啦，即系小朋友幼稚园嘅时候咧，都要检测去翻学校嘅。咁佢其实咧都头先都讲到话，系、你翻学前应该要做咗检测啦。但系如果佢都提到啊，如果唔检测嘅，咁就喺学校即场提供一个地方检测啦，或者系叫家长即刻带走。咁其实嗰个情况好似好唔公共卫生咯。 嗯， 个处理方法，即系我听到佢咁讲咯，就好好愕然啦。即系我哋系咪其实都有啲正确嘅指引，家长系必须要做咗呢个快测翻嚟啦。第二就系觉得嗰、那个快测嘅供应个安排上都系好似有啲唔系太妥当咯。即系咩为有需要嘅家长家庭咧？即系头先啊。即系我问你都讲到，可能又我真系无啦啦失业咁样， 對於我哋嚟講又係比較壓力。咁你話坊間好多可能係嗰個快測都可以賣$10個，咁政府都啱可能$10嗰個測試準確度又低喎。咁其實喺呢啲位咧，好難平衡到咯。即係如果你話日日做，係真係有啲難度，或者假做啦，或者係點樣啦。咁呢、這個公共衞生啦，同埋使用快測嘅精準嗰、那個情況都好似有啲唔係咁清晰嘅安排咯。 嗯，你係家長定係老師啊？頭先你話幼稚園，因為我聽你特別關心就係、 是、兩個身份嘅。 O、okay, K， 我即係都係幼稚園老師嚟嘅，都係。 係係係。 有冇？ 咁我本身就家長都係小朋友啦，咁就咁係小學嘅，咁但係、okay. 都覺得係要快測，但係又係點樣呈交嗰個圖片啊，或者係點樣確認嗰個快測嘅結果係真係嗰個小朋友？我真係唔知道。咩為之即係咁樣都好似好混亂咯，即係哇，每日真係排百幾個學生，即係可能一間小學有千幾個人，咁你即係日日對嗰個數咩？即係會唔會係咁咧？用嚟就籌一啲機會，可能我一個快測會唔會我走三日咧？ 嗯，我反而想知咧，你作為幼稚園嘅即係老師嚟講咧，難唔難做呢個嘅快測咧？小朋友或者家長幫呢一個年齡嘅小朋友做？ 其實頭先都提過兩個點嘅，就係、是。小嘅小朋友呢係真係本身你有冇特殊嘅需要呢都係有啲抗拒，因為要被個嗰個感覺唔係幾好。第二就係、是、小朋友都即係其實而家所有坊間嘅小朋友都有經歷過做快測嘅，我相信。但係你話佢要恆常做，佢哋其實都要驚囉。咁我覺得公共衛生角度呢，家長係需要即係、陪伴小朋友啦，即係解釋一個原因啦。咁我覺得無論係唔係 SEN 嘅小朋友，佢哋都開始可以有啲學習，即係一個係一個叫防疫嘅學習咯。 嗯 ，OK。 咁所以我諗而家即係社署都有好多嗰啲訓練啊，俾啲學生嘅時候，其實除咗上年好似我哋學戴口罩啊，即係有時都話 SEN 小朋友唔戴口罩㗎，唔識清潔洗手㗎。咁但係佢慢慢都可以透過啲訓練啦，一啲正向嘅教導方法，佢哋可以掌握。咁、 okay. 你話快測呢個係其中一個叫做幫助檢測準確或者確保公共衛生安全嘅方法。咁、我覺得都可以循序漸進去教一啲學生，佢哋都可以明白呢個其中一個措施嚟咯。 好啊，唔該曬陳女士，作為一個即係幼稚園嘅教職員啦，亦都係一位家長嚟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D1 18723D1。不過而家講到就每日要做呢啲快測都係即係可能有啲人覺得嚴一啲啦，但係都係從一個風險角度嘅，政府都係覺得從一個穩陣啲嘅角度去處理嘅咁。又想同大家講下之前咧，就係、是、一連三日啦，上個禮拜五起一連三日咧做呢個自愿快速抗原測試嘅咁。咁啊，衞生防護中心咧就話呢三日嘅快速測試網上情報嚟講咧，就收到2875宗嘅咁。亦都講到話早前咧抗原測試陽性咧，大約係65%。是有病徵的個案，而這三日的2000多個個案裡面呢，只有35%的個案是有病徵的，所以就反映社區呢有一些沒有病徵的人士都響應了今次的快測計劃，是找到一些陽性的個案的。又請一位嘉賓呢跟我們一起談談今次全民快測。電話旁邊有中大生物醫學學院客座副教授焦彦圖，早晨。 是，早晨。 早晨，焦彦圖，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今次你自己評估啦，三日話找到2875個人是情報快測陽性個案的，對於個計劃的成效的評價你怎麼看、這個、 我覺得個成效是好的、因為最主要就是剛才你都有講啦，即其實你有65%的人他那個是無症狀的一個感染的患者，而這些其實是最危險，因為如果快測 check 得到，即代表他的病毒量都是偏高啦，但是他亦都係冇症狀，即係代表佢比較容易就係社區嗰度去，即係去 keep 住去，即係去傳播呢個病毒咯。咁所以其實今次即係都有一部分嘅市民去響應呢件事啦。咁所以即係揾到呢啲人出嚟，都係一件非常之好嘅事咯。咁但係即係倒翻轉就係、即係都會見到即係呢個即係陽性情報嘅數字都係偏低啦。即係2000多個，即係比我嘅預期中係會低啲嘅。咁有兩個可能性咯，一個可能就係、即係可能香港嘅疫情真係非常之向住一個好嘅方向發展啦。咁所以真係喺個社區上個隱形傳播鏈其實都唔多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更大嘅可能就係、即係真係響應嘅市民其實嗰個比例就唔係好高咯。 嗯，你自己本身預期個數字可能去到幾多嘅？ 我預期個數字可能係會即係都可能係高啲嘅四位數咯，甚至過萬咯。呢個係我期待想見到嘅啦。 嗯，因為之前我記得你話希望即係話應該今次快測啦，都揾到陽性嘅患者入邊一半嘅嘛。你估今次係咪就係嗰一半咧？ 一半就唔似係有嘅，因為點解我之前會講有一半呢？因為最主要就係我哋見過好多嘅大數據啦，咁就知道即其實用快測評用快測能夠揾到嗰個病毒量喺我哋而家第五波而家呢一刻嘅個即係嗰啲病人嗰個 CT 值嚟講咧，其實快測至少係揾到即係六七成以上嘅。咁然後我再即係加入咗即係市民響應嗰個係數啦，咁我就估計係大概一半啦。咁但係即係我而家估計，我就覺得係可能係即係市民響應嗰個數字係對即係而家揾到呢個數字係有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啦。 嗯，你自己覺得有冇啲方法真係可以確實咁掌握到即係市民響應嗰個數字或者程度，定係即係你講啦可能真係個疫情慢慢回落咯，真係陽性喺個市面上係少咯。究竟邊個因素影響多啲咧？有冇啲咩方法咧？因為我見譬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有提議過話，做一啲揾一啲民調公司去做調查，有幾多人係參與嘅咁。你點睇呢啲方法咧？或者你有冇其他建議咧？又？ 是啊，的確我見到而家其實最大喺個數據上嘅缺陷就係冇呢個陰性嘅情報嘅一個數字咯。咁所以其實我哋都睇唔到嗰、那個即係嗰個即係成個大嘅 picture 去評估究竟係邊個係嗰個答案係啱咯。咁所以我同意就係、是、即係如果做民做呢啲嘅電話調查係非常之理想啦，或者甚至就係、是、即係如果嗰個情報平台係可以情報埋陰性結果嘅，咁咪真係知道有幾多人去參與咯。 嗯。值唔值得再做咧？吸收完今次即系做完之后嗰个结果就，因为嗱做快测、全民快测嘅好处就唔同全民核酸检测嘛，即系个人手上面嘅需要可能冇咁多，亦都之前讲话可能系疫情入边任何时间做嗰个嘅即系准备都唔需要咁多工作嘅咁。有冇一个再做嘅即系需要或者嗰个成效上面点睇你啊？ 我覺得係成效，首先我強調啦，都係非常之理想嘅，即係雖然個數字偏低，咁但係即係我亦都認為，即係之後再做咧，其實都可能係有呢個必要咯。尤其是就係當個市民開始慢慢接觸，而佢哋越嚟越熟悉即係快速測試嘅呢樣嘢，其實亦都認識到就係即係做快速測試點都好過俾人去做強制嘅核酸測試檢測啦，係咪？咁所以即係其實如果大家本住公民意識，亦都係本住向住呢個疫情向住一個比較好嘅方向走嘅話，其實自己去自愿去做呢個快測，然後去申報翻個結果會係非常之理想咯。咁但係我覺得如果政府再將來去再去推出呢啲嘅活動嘅時候咧，我覺得第一咧就真係可能係嘗試揾一啲措施啦或者方法啦。其實而家都存在住呢啲嘅科技咧，係可以保證到有時即市民都係會去做啦，這個第一啦。第二都可能增加多啲即係誘因啦，去鼓勵去市民去做啦。第三亦都係最重要嘅，就真係要點樣去再教育或者去再推廣快速測試，去確保市民去會做之餘，仲要係做得啱咯。 嗯，其實今次話三日呈報2800多宗嘅呢啲即係快測嘅陽性個案咧，可唔可以計到話即係話阻截到社區入邊幾多傳播鏈？有冇得咁樣計嘅？ 呢、這個就我諗要有由衛生署或者政府當局佢有其他嘅數據再去分析就會容易啲咯。呢、這個我就唔評估。 OK， 嗱，除咗話全民快測啦，因為話嚟緊翻學咧，即係學生都要每日做快測嘅咁。點睇呢一個做法當中有啲咩要注意咧？尤其是入邊都有啲嘅係幼稚園嘅學生嘅嚟緊都要跟住做嘅。 係，即係我諗對個大前提，我係贊成啦，亦都係即係我諗，即係好多家長都會集中去即係諗緊，都係比較麻煩啊，比較頭痛啊嘅一件事。咁但係我諗大家要諗嘅就係，即係其實咁樣做都係為咗大家提供一個比較安全嘅環境啦，去俾我哋小朋友去翻學啦。咁所以第一我係支持。咁但係即係的確咧，尤其是係即係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咧，因為我自己都係家長啦。咁即係去幫佢哋去撩鼻哥去採樣咧，的確係有一個難度。咁但係即係我都會見住，即係同呢個全民快測一樣啦。其實即係可能係政府係會即係不斷將來都會去做，而呢個疫情亦都不斷會即係向住一個共存嘅方向走嘅時候，用快測係即係一個非常之有用嘅手段。咁所以其實家長都需要去學習，唔單止係自己去做呢個快測，亦都係即係學習點樣去幫小朋友或者鼓勵小朋友去願意去接受撩鼻哥嘅呢個動作。 嗯，有啲乜嘢要注意或者即係一啲相對細嗰啲小朋友，其實你建議家長即係幫佢哋撩個鼻啊，定係？交俾小朋友自己去撩咧又？ 嗯，這個交給小朋友我覺得是不恰當的，因為小朋友的確沒有太多分寸、或者他可能一是就撩得太入，一是都不知道自己的身體結構、或者可能就是撩得太膚淺，那 就是真的做不到一個適當的採樣工作，那我都 是建議是家長去做的，但 是中間怎樣去哄、怎樣 去讓他看電視 去分散他注意力然後幫他撩、我想這些可能 是家長要因應自己小朋友的性格、或者自己的情況去做一啲嘅調整， 因為有啲又話驚，即係可能篤到個鼻會流鼻血啦。咁呢個有冇特別嘢要即係留意？作為家長嚟講？ 我覺得嗰個採樣個動作可以係緩慢啲咯，即係放入去鼻哥嘅時候，可能深入得慢啲咯，然後即係 feel 到有一個阻力嘅時候，就應該停止啦，喺嗰個位置嗰度去做採樣咯。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咧，即係或者甚至可能係即係嘗試去固定佢個頭部嘅話咧，佢唔好突然挫前，咁咧就會即係其實避免到大致上避免到即係會流血嘅一個風險咯。 嗯，其實除咗話用撩鼻嘅方式去做一個快測咧，有冇其他嘅又做到檢測啦，達到呢個結果啦嘅其他嘅方法又安全啲嘅咧？ 其他我覺得是可行的方法就是撩喉嚨咯，咁當然而家都好多家長就會講話，哦，用啲口水啊，或者可能擺喺脷底啊，其實呢啲咧，其實喺嗰個數據層面都係非常之唔充分。咁如果你睇翻政府認可嘅呢啲測試裏面咧，其實我見唔到有邊啲咧係容許你用口水或者用脷底去做採樣噶啦，咁所以市民要留意咯。咁即係如果撩鼻哥覺得危險嘅話，撩喉嚨都係可以係一個嘗試嘅方法。 嗯，即係你講緊市面上有啲係快測是用口水的方式去做，但这个就未必是认可的，是不是这意思？ 可能未必认可，如果是认可都要留意那个政府的网站，确保那个口水的测试是一个是政府认可的一个快速测试。 OK， 好，唔该晒招彦图，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招彦图就是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兼任副教授，同我哋讲到有关于全民快测啦，同埋而家啊，如果复翻课嘅时候，小朋友翻学啦，都要每日做呢一个嘅快测嘅。呢个点睇？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李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啊，早晨。 系。 我就觉得咧，好嘥时间啊！咁嗰啲细路仔啊，赶住翻学已经系好赶噶啦噃。你平时啊功课多，做到夜瞓，咁啊变咗减少咗佢睡眠嘅时间啦。咁仲有咧，你又要嘥好多钱嚟买嗰啲检测嗰啲棒喎。咁但唔系个个都攞到政府津贴噶嘛。 但做慣咗會唔會又易啲咧？即係唔使可能第一次初做就可能會耐啲，但係做慣咗可能會成個動作又流暢啲，要快啲，未必嘥咁多時間。 都係阻好多時間㗎啦、有時我個孫仔又直情咧都唔梳頭翻學啦，咁啊即係整到即係好辛苦咯，又行路喎、總之就好慘啦，咁樣就。 你自己建議頭先話，即係可能都要買，係咪？即係要花多啲錢去買呢啲快測？ 係啊，花好多錢咯！無端端咧就花多成幾百蚊一個月，咁啊唔係個個都有錢噶嘛？你攞唔係話個個都唔容易攞到政府津貼噶噃 ？OK， 好啊，唔該曬李女士嘅。仲有黃先生打上嚟，早晨，早晨，黃先生， 你好， 你好，請講。 係咯，即係而家即係聽政府講咁樣，即係。即係學生翻學就要即係做嗰個快測咁樣，其實都加重咗學生即係家庭嘅負擔好多啦。咁本身已經要買口罩出街啦，咁再加上你又仲要做埋個快測，咁我見即係市面上應該起碼都至少都20蚊一個快測咁樣啦。咁而其實即係你再諗下，其實你打針同冇打針個待遇其實又一樣喎。咁你點樣去即係政府點樣去鼓勵市民去即係鼓勵啲學生去做打針咧？即係未打針嘅點鼓勵佢打針咧？咁同埋即係即係你再諗下啦，即係好似你本身好似你強檢啦，你都係做自愿性啫。咁點解你唔可以呢、這個即係翻學你都自愿性去做咧？咁你話如果頭先有人講話即係安全啲，咁不如你如果係真係嘅話，咁你不如交通工具嗰啲，即係嗰個人流嗰個密集程度仲多啲啦。即係嗰個身貼身，其實你坐火車即係舊卡車嗰啲身貼身咁樣，嗰啲即係嗰個傳染機會仲大。咁不如如果係咁樣嘅話，不如你就即係翻即係去搭巴士啊。搭地铁啊，搭火车啊，你都要做呢个快测，跟住先可以搭交通工具咯。如果真系咁样做嘅话，咁同埋即系其实即系之前阿爷又讲啦，即系佢即系话香港政府要咩就俾咩佢嘅，要咩有咩嘅。咁如果真系咁样，即系可以嘅话，咁不如即系香港政府就同阿爷讲话啊，我要好多嘅即系检测包， 就俾學生去用嘅。咁即係又可以幫到啲學生啦，又即係政府又做咗個好嘅政績咁樣。咁即係如果我就睇唔到點解唔做啦，即係如果即係點解唔問阿爺攞啦，即係如果一係就阿爺就冇資源，一係咧就林鄭月娥就玩我哋。系嘛？即系如果林郑月娥唔肯去问嘅，咁即系林郑月娥玩我哋啦，系咪 ？OK， 好啊，唔该晒黄生，都系其中一点提到快测嗰啲供应啊。仲有另一位黄生打上嚟，早晨，早晨，黄生， 喂，早晨， 系你好，请讲， 系啊，其实我都想反映一下咧，隔到时间有份啲教育局嘅官员咧，曾经喺电台讲过咧，啊，咁佢派发嗰啲检测包咧，其实我有少少意见反映嘅，我唔知道我有冇听错咧，佢好似话咧系分。將啲學校咧分咗，某部分嘅學校咧就會派俾佢，某部分嘅學校咧就唔會派。 唔係，佢頭先話係因應邊啲學校入邊多一啲有申請到資助嗰啲學生，如果多一啲嘅話咧，就會可能會多一啲派呢一啲快測包。 係啦，咁我就想問一樣嘢啦，教育局或者政府部門做任何一樣嘢，係咪應該公平嘅咧？你唔好將你身為一個官員，你唔好將市民分為邊啲係。有钱边啲系比较系中下阶层嘅市民，边啲系需要帮助，边啲唔需要帮助。因为你呢、這个，你呢一样快速检测咧，系全港嘅学生都要做噶嘛。 嗯。 咁你唔可能就系话边啲派边啲唔派，咁令到啲学生谂，咦？咁我都冇派咯，我使乜检测啫？ 即系觉得佢按需要派都唔系太好，应该全部人都要派。 应该全部公平，除非学校。Okay.开咗家庭嗰啲会，同嗰啲家长开咗会议，话啲家长话唔需要啦，我哋系赞成唔需要，系俾一啲更有需要嘅学生去用。否则就话咧，你政府官员唔应该自己标签咗某部分嘅学校系需要派发， okay. 某部分嘅校系唔需要派发。 OK， 好啊，唔该晒黄生，都系讲到话呢一啲嘅复课之后咧要做快测啦，咁嗰啲快测嘅供应问题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而家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童话嘅分类有好多。除了好看和不好看两大类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分类就是民间童话和作者童话两大类。贝洛和格林兄弟就属前者，而安徒生就属后者。或者你会问，除了安徒生以外，还有什么经典的作者童话值得推介呢？这样你大可以看一看由杜明威编选的《大文豪的童话》。 戴文豪的童话收录了30个由著名作家写成的童话故事，例如歌德、王尔德、叶慈、马克吐温等等。在书入面收录的作者童话，有些取材于民间童话元素改编或者续写，例如《蓝胡子与他的太太》，更加多的是作者凭空创作的童话。 在著名作家笔下的童话，既保留了童话的经典结构和主题，又会加插了作者个人风格的叙事手法。社会契约论的作者卢梭写的童话《异想皇后》就是一个例子。《异想皇后》是典型的童话情节，讲述慈爱的国王和皇后老年怀孕，而大家都当作不寻常的事件，医生归功于他们的药物，僧侣就说是因为他们的法器，人民认为是他们的祷告，而国王就说是因为他的爱情。偏偏没人提到皇后的努力和祝福。 于是当所有人都寄望这位国王和皇后唯一的后裔是王子的时候，皇后就说我要的是女儿。仙子听到皇后的宣告，答应她会生下一位公主。同时仙子又听到国王的祷告，又答应国王皇后会为她生下一位王子。故事就在这种错磨之中发展，而结局是大团圆，因为皇后最终诞下一男一女。 我觉得更有趣的是卢梭的写法，他竟然在故事中间加插了一段对人民迷信信仰的批评，写得好像社会评论一样，而且占了大半版纸。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戴文豪的童话》，编者杜明威，由小麦田出版。